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近日上了热搜的案子，一位女大学生反骗了骗子3000多块钱。那么这个反骗行为合法吗？这反骗来的钱归谁呢？最近这起案件引发了关注，湖南女大学生江怡遭遇电信诈骗，对方为了骗钱先转给了江怡3100块钱。那这时候江怡突然反应过来，对方可能是电信诈骗，于是没转钱。骗子对电话当中就威胁说要告你，让你坐牢。那么江怡反骗的行为是否违法？这笔钱的法律性质又是什么呢？能否据为己有呢？稍后我们请律师来进行分析。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90后薅羊毛获利45万被批捕。来自近日中国青年报和新民晚报等媒体的报道，某电商平台公司员工高先生到上海警方报案，他说公司发现有人利用公司在电商平台上开展的优惠活动非法牟利，公司损失了45万多元。民警经过工作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郭某和王某，这二人都是某买菜平台的前员工，他们得知注册新用户和拉新用户都可以得到满减优惠券之后，就非法手段骗取了大量的新用户以及相关的优惠券，他们是低价购买商品之后再转卖来赚取差价，每单至少有30元的获利。目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方批准逮捕。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婚礼当天新娘被警察带走，到底是为什么呢？来自近日新京报的报道，2020年，内蒙古小伙子尹成经人介绍认识了甘肃的女子李娜，之后尹成就下聘礼结婚，花了不少钱。但是婚后3个月，他们只相处过5天，新娘的李娜总说要回老家照顾父母。直到有一天，尹成无意间在手机上刷到了一个婚礼视频，新娘子和李娜长得一模一样，于是尹成去报了警。不久前的一天夜里，正是李娜和另一名男子王某的新婚之夜，警察赶到住处抓获了李娜，并且告诉王某说，你已经是被骗的第4家了。原来李娜和团伙是骗婚的。近日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警方破获了这起骗婚案件，犯罪团伙共导致19名男性受害，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李娜已经被检方批捕，检方或以诈骗罪起诉9名犯罪嫌疑人。好，下面来聚焦一起令人欣喜的婚恋消息。在成都街头，一辆公交车引发了市民的围观，车身上装饰了鲜花和大红喜字。原来这是成都公交集团推出开往新婚殿堂的520路婚礼公交车。那据报道，租2辆婚礼公交的费用不过3000块钱，节俭办大事儿，另外还很环保。新能源公交车的使用是零排放，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文明新风，对于移风易俗具有导向和引领作用。我们来关注上海的一起非常蹊跷的事故，男子走在路上突然飞起来好几米高，之后坠落身亡。那这起蹊跷的事故到底怎么回事呢？来自近日环球时报的报道，在2019年12月的一个傍晚，上海的林先生被发现躺在路边的绿化带里身亡。民警查看监控发现，下午2点多，林先生正在路上行走，突然他就毫无征兆地飞到了半空好几米高，然后坠落。 走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飞到了半空中呢？原来当时马路中央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面包车突然停在路中央，是因为地面的一根电缆线卷到了车轮里，把车拉停了。而同时呢，因为电缆线被卷之后又突然绷直，这绷直的线恰好弹中了马路对面的林先生，林先生被弹飞撞到电线杆后不幸身亡。那马路上的电缆线又从何而来呢？警方发现呢，事发前一辆大货车严重超高，将空中的一根架空线拉断了，这个线路就耷拉在地面上。架线的两根电线杆，其中一根是属于电信公司的。事后，林先生家属将大货车司机及其所属公司，以及面包车司机、电信公司、某路管所等多家被告告上法庭，索赔189万多元。法院判决，货车所属公司担责60%。电信公司担责30%，面包车担责10%。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 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来自近日封面新闻的报道，不久前一则男子当街强行拖拽女子上车的视频引发了关注。在视频当中，男子是强行拖拽，多次将女子头部撞到车门处，试图将女子塞进车里，女子大声呼叫，多位市民上前制止。据报道，事发在广西的灵山县，警方介入调查，这两个人曾经是恋人，分手后男方仍然是屡次纠缠。事件经过调解，男子写下了保证书，不会再来骚扰女方，女方也不追究责任。那么这份保证书是否有法律效力呢？法律人士解读说，男子行为是情节严重，甚至可能会涉及刑事犯罪，如故意伤害罪、绑架罪等等，写保证书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种类，它的作用在于心理约束或者是道德约束，也就是说承认这次错误，保证下次不违例，但是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力，也不具备实质的惩戒作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女大学生反骗了骗子3000多块钱，那么她是如何反杀骗子的呢？来自近日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不久前在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农大支行里，女大学生江怡向银行经理哭诉了自己的遭遇。她说，我骗了骗子3100块钱，骗子说要告我，还让我坐牢，我该怎么办？原来在前一天，湖南农业大学大三学生江怡收到了一个陌生来电，对方声称是银联总行的，以非常严肃的口气告知他，银联账户已经欠了数万元，并给了他一个网址链接，要求他点开链接，立即转账到对方提供的一个银行账户上。江怡之前确实是有过网贷经历，所以当时就慌了。他说，我一个学生哪来那么多钱呢？对方说，你可以通过某公司的贷款平台进行套现。接着对方还出于所谓的好心，说可以帮他套现。为了进一步博得江怡的信任，他先给江怡的支付宝转了3100块钱，让他把剩余的部分一起转到对方的账户。那这时候江怡突然反应过来，不久前银行在学校刚刚举行了防骗的知识讲座，提到过类似的电信诈骗。但这时候江怡也不是很确定，他一边用其他理由稳住对方，一边就赶紧到银行想去咨询一下。对方一看江怡不转钱，就急红了眼，多次打电话轰炸，并威胁说要告你，让你坐牢。那听完这段经历之后，银行工作人员为江怡的机智周旋点赞，同时也赶紧报了警。工作人员告诉他说，骗子是没法让他坐牢的。那么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这样的反骗行为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李平律师。你好李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骗了骗子的钱要坐牢吗？这个反骗行为该如何定性呢？ 那么本案一大焦点问题在于啊，小江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首先呢，从诈骗的定义来看， 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物。那么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那么根据目前已知的案情信息呢，江怡在事先并不知道对方是骗子，只是在给对方给他汇款以后呢，怀疑对方是骗子而拒不退还骗子的汇款。那么他本身呢，没有骗取他人财产，也没有实施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既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这个行为，只是在知道了骗子的诈骗行为以后拒绝退还这个钱款。从刑法的规定上来看呢，江怡的在意识到对方可能是骗子之前之后，都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对方的财物，并且事后积极到银行咨询是否违法，在银行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这个公力的救济。那么他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自力救济，不符合刑法上关于诈骗罪犯罪构成的要求，也不符合刑法上其他涉及财务犯罪的规定。那么刑事案件中呢，受害人除了报警等对外寻求帮助的权利以外，自身其实也可以采取自认为必要的挽救或救济措施。在侵犯财产类犯罪中呢，受害人如果当场可以挽回损失的情况下，是可以取回自己的财产的。这种取回不要求受害人清晰地认识到所取回的财产必须与损失相当。那么从报道来看呢，骗子的行为是典型的电信诈骗，骗子为博取小江的信任，主动给他转账汇款，属于放线钓鱼之类的。那么为了提高小江的授信额度而取财，本身的垫付只是犯罪预备行为。 对， 小江的反骗行为呢，类似于一个比方说抢劫现场被害人反抗，打伤了劫匪，取回自己的财产。那么这种行为不是犯罪，因此呀，小江的这一行为并不构成诈骗罪，无需追究法律责任，所以小江不可能被骗子告到坐牢。同时呢，他意识到问题以后主动寻求银行相关工作人员帮助并及时报警，那么这种行为是值得我们表扬的，主持人。 那么即使小江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那这反骗所得的3100块钱它的法律性质又是什么？小江能据为己有吗？ 这反骗的3100块钱呢，就是小江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但是这3100块钱他不能据为己有。虽然没有因为被骗而遭受财产的损失，但是这笔费用呢，它是不合法的。我们既不能按照普通的赠与关系来认定，也不能按照不当得利的规则来处理，这应当是属于犯罪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而使用的工具。那么在刑法上呢，该笔费用属于供犯罪所用的财物。那么我国刑法第64条对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偿。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呢，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分子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财物和罚金一律上交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说小江获得骗子的3100元后，根据上述规定呢，这3100块钱属于骗子的诱饵，即违法犯罪工具，公安机关是可以进行追缴的。小江应当将该笔费用上交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予以没收以后上交国库处理。那么如果受害人被骗后确实有财务损失，在骗汇的金额里啊，受害人是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等额的财物的。那么多出的部分是属于赃款，应该上交的。那么骗汇的金额如果低于损失的价值呢，可以要求骗子来返还退还，如果骗子无力偿还，那么又是刑事犯罪，那么受害人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无法得到赔偿的。那么只能在骗子的量刑上进行加重而已。主持人， 另外有评论认为说，这个江怡反骗到手的钱呢、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民事责任，因为这笔钱是属于不当得利。那么不当得利的它的成立要件有哪些呢？ 那么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有4个：一方取得财产利益， 一方受有财产损失，取得利益和所受损失之间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取得财产利益没有法律依据，这是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那么不当得利，因为获利方没有取得利益的法律依据呢，因此需要将所获得的利益返还给财产受损一方。主持人， 现在很多评论认为其实这个小江的钱是不属于不当得利的啊。 对， 也有法律人士认为说江一反骗的财物啊，严格意义上属于不当得利，骗子可能还会提起民事上的不当得利之诉，那这个有依据吗？ 这一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根据我国民法典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得利，不当利益属于不当得利。那么本案中江怡呢，他骗了骗子的钱，似乎这个获利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并且法律也确实没有授权被骗人可以获得骗子财富，似乎应当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但是呢，根据刑法的规定，小江反骗到手的钱呢，是诈骗分子共作案所用本人财物，应上交国库，而不是返还给诈骗分子。 对对。 因此说呢，小江取得的钱财不属于不当得利。如果小江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骗子的钱财，那么有可能涉嫌犯罪。但本案中呢，小江自身并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获取骗子的财物。那么日常生活中呢，经常会发生一些受害者先是被骗走财物，后又通过自身的手段从骗子手中骗回财物的事情。 对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综合判断受害人的诈骗的意图、欺骗的方式和骗取的数额。如果受害人明知对方是骗子，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回自己等额及以下的财物，这是属于自力救济，不构成刑法上的违法犯罪。但是呢，如果受害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超出自己被骗金额的钱款达到一定的数额，并且拒不返还的，则有可能涉嫌诈骗犯罪。 你可能被骗了3000块钱，你反骗骗了10000多块钱， 对，并且拒不返还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涉嫌诈骗犯罪。对。 那还有网友评论这个事件说，这个骗子不是标准的赠与吗？那么法律意义上的赠与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赠与合同是赠与人表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给受赠人，受赠人明确表示接受的一种赠与合同。也就是说，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必须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达成一个赠与的合议。骗子有意将这3100块钱给这个小江，而小江表示接受赠与。那么根据我们媒体目前的报道呢，骗子为了获得女生的信任，先行给她支付宝转了3100块钱，要她将剩余部分一起转入对方账户。那么这个小江收到3100块钱以后呢，也急得团团转，差点都去银行汇款了。 是。 那么根据这些情节呢，基本上可以证实双方均无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因此呀，这不是法律上的赠与合同。主持人， 我们看到这个骗子啊，根据报道看啊，这个骗子骗江怡是未果的，那么他是否也要同样来承担法律责任呢？ 骗子为了获取这个江怡的钱财呀，通过冒充银行工作人员身份的方式，要求江母将这个钱财转进其账户，而后为了获取江母的信任，又主动将钱转给这个小江。如果小江真的按照骗子的套路将钱转到对方账户上去，那么骗子的犯罪行为既达到了诈骗罪的既遂状态。 是。 那么综合以上分析呢，骗子的行为明显是为了非法占有江母的财物，通过虚构虚假的事实的方式，企图使小江陷入错误认识，继而再获得小江的钱财。那么这种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但是呢，由于江某并没有上当受骗，导致了骗子的目的不能实现。那么这种情况属于欲达目的而不能的犯罪未遂。那么犯罪未遂在我国刑法上同样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具体如何定罪量刑呢，有待警方进一步的调查。主持人， 公众是痛恨骗子，有不少网友们对这个江怡反骗骗子的行为是拍手称快啊。那么作为法律人士，你是否提倡这个反骗的行为呢？ 那么因为本案是属于极端特殊的个案呢，对于高校大学生的反骗行为我们不应该提倡。那么小江算是比较幸运的，如果其他大学生掌握不好尺度的话，很可能就会被骗很多钱款。正是因为当前社会上反诈宣传的力度不断加大，大学生已经知道了如何防范诈骗。 但由于大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比较少，如果遇到骗子以后进行反骗，很可能会陷入骗子更多的陷阱，因为骗子大多是专业的， 是做了功课的。 对对， 嗯。 然后大学生呢，无论从生活经验、生活能力和反应能力上，可能和骗子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因此呢，我们希望大学生尽量提高警惕，避免自己陷入电信诈骗之中。同时，我们也不鼓励大学生进行反骗活动。那么，作为大学生呢，最重要的是提高防范诈骗的意识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不鼓励大学生反骗，也不提倡一般的老百姓去反诈骗，因为反诈骗是公安机关专业人的专业事情。 是是。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呢，广大人民群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何避免自己受骗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试图去拿骗子的钱。那么建议民众尽量提高警惕，防止网络诈骗，尤其是电信诈骗，保证自己不被骗，就是对社会治安、对公安机关最大的支持了。在接到或收到诈骗电话、诈骗短信的时候，一律不要汇款，不要贪图便宜，才可以避免上当受骗。那么遇到诈骗时啊，首先想到要报警，所涉的钱财交由公安机关处理。主持人， 就是你反骗来的钱其实也不是合法收入。 对，是违法收入。 那么我们看到骗子推荐江宜的这个网贷套现，那这类做法是否违法？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那么先消费后换款、后还款的购物体验带来了很便利，但是啊，也使得其成为不少消费者所追崇的。同时呢，这个先消费后贷款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因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那么本案中呢，骗子教唆小江通过网贷平台套现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商家如果帮助他人利用网络信贷套现达到一定金额的情况下呢，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而如果明知他人是利用网络信贷套现进行诈骗还给予配合，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罪的共犯。那么网络信贷套现的现象本身就扰乱了并违反了金融管理秩序，风险较高。因此呢，律师劝诫广大消费者切勿贪图蝇头小利，如果一旦发现自己被骗，务必第一时间报警，请求警方介入。主持人， 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 感情法律的事儿你也门清？ 那可不，我学着呢。 哎呦喂，看给你能儿的。哎，那您这都跟哪儿学的呀？ 我这不是每天都开车吗？我这一打开广播，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请那些法官、检察官、警察，还有律师和学者，好多大腕儿，听他们一一分析那些热点新闻、特色案例，那叫一靠谱，那叫一地道。我这是真学了不少啊。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李平律师。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欢迎听众朋友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从1921到2021，无数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方志敏36岁壮烈牺牲，刘胡兰15岁英勇就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42岁鞠躬尽瘁，共产主义战士雷锋22岁因公殉职，黄文秀30岁倒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为人民谋幸福是他们的初心，为民族谋复兴是他们的使命。以人民之心为心，为信仰而奋斗。百年不仅是长度，更有厚度。信仰伴忠魂，忠魂铸百年。 为了新中国，前进！